有冇觉得有咩唔同啊？ 有，自从昨晚二哥同家姐扶饮醉咗个大哥翻嚟之后，今朝嘅气氛啊，真系静到连只翳喃个听到啊！ 哇，咁你仔仲犀利过我、啊，我净系听到蚊飞过咋。 二哥，早晨，食早餐啊？ 唔食啦，医院有嘢做。 哦，啊，我出去买啲菜，你哋慢慢食啦。 我听讲大哥又系出去买菜、啊，家姐。你冇事啊嘛？ 冇啊，我唔记得咗啫嘛。睇下今日整咩菜先。 哦，莫非大哥翻嚟？系、哎、啊，你老啦，又唔记得带锁。 请问家门喜讯吗？ 系啊系啊，请入嚟啦吓。 小黎咁早嘅？系啊。图书馆咁多人，早啲去咪唔使惊冇位坐咯。 嗯， 我行得噶啦。不过大哥出咗去，家姐啱啱至开工，我哋今日嘅午餐冇着落噶啦，要食自己啊。唔紧要啦，咪食自己咯。 系冇，出边啲嘢好多味精噶，都系食俊哥嘅饭餸好啲。 我够知咯，唔通要我哋两个温温下书啊，就翻嚟食咩？ 梗系唔使啦，仲有奇哥喺书啊嘛，奇哥准时将你哋嘅午餐送到。合定一点钟喺门口等我啦！ 哇，咁伟大嘅，有咩企图先？ 靓妹唔好玩嘢啊！ 人哋有男朋友噶啦喂，小黎，我哋行啦，哦，拜拜， 拜拜。哎呀，家姐你搞边科啊？好彩我冇心脏病咋，真系。哇，咁大樽豉油，你啲本事打得难嘅？ 哎呀，快啲帮我去买个樽啦，等阵要用噶。 冇问题，不过你真系冇事啦嘛。 你唔好咁敏感啦，我唔小心咋。 咁你小心执玻璃碎，我倒手啊又见叔叔噶啦。 立奇话你打烂樽豉油，唉，啲玻璃碎好嚟噶，唔好执啦，等我嚟啊。 小心啲咪得咯。 嗯啊，唉，系咪咧？割到手啦，诶，快啲行出嚟，我攞胶布俾你啦。你唔好湿水啊，啲菜等我洗啦。 割咗少少啫嘛，冇咁大阵仗啦。 嘉善啊，你几时开始噶？ 咩几时开始啊？ 对我有 feel 咧？ 你当真噶？ 你昨晚真系好认真、啊。 你认真啲，吓死我啊！都未见过你喊嘅，见你咁伤心，咁人哋咪谂住氹下你咯。 你唔使唔好意思噶、啊，坦白讲出嚟啦。 绝对唔系爱情，系同情。你昨晚真系喊到凄凉肉酸啊！ 唉，咁就冇咁惊。 你惊咩啫？俾我揀，我都揀二哥啦。喺100个女仔里面，99个都会揀二哥啊。 哦，咁仲有一个呢？ 嗰、那个系怪人嚟咯。 你呀、啊、下次唔好口爽爽搵啲咁嘅嘢嚟讲啊。虽然唔系亲生啫，但我当正你阿妹啦嘛。阿妹鍾意阿哥，人哋以为我哋乱伦添啊。 系啦。下次咪唔讲咯，等你喊餐饱。 哎呀，我闸住啊，仲有下次。你打攞咁问我做咩？ 我个医生肯讲俾我知，我到底有咩唔同？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？ 你系粗劳过度，加上冇好好咁照顾身子，所以变成贫血。 就系咁简单。 你想复杂啲 咩？你唔使呃我啦，人始终要死啊，系血癌嘅，咪坦白讲咯。 唔信我就算。 我信啊，咁我真系好健康啦、 啊。又想点啊？ 我要出院。 出院？ 老豆话个角色非我莫属，我又点可以令观众失望啊？ 你爹哋嚟过。 老豆真系我米饭班主，我边有咁幸福啊！ 你真系决定要出院？ 做咩？唔舍得我啊？我如果你开到声留我，我会考虑嘅。 出咗院，好好咁照顾自己，唔好俾自己太粗鲁。 舞台就系我生命，如果唔俾我企喺舞台上，生命对我嚟讲根本就冇意义。 我真系唔知道要点劝你。 唔使啦，我哋仲有机会见面嘅，系咪？ 你可以随时 call 我嘅。 嗱，你话噶，到时唔好嫌我烦就得啦。 大哥，点解突然间约我哋拍饮酒啫？ 你近排好忙咩？等啲人瞓晒至翻嘅。 咩？等啲人瞓晒啊？医院真系好多嘢做啊嘛。 医院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医生，硬忙啊都要照顾下自己噶嘛。 喂，妈妈上咗你身啊？啲语气咁似嘅， 我系妈妈个仔，似佢唔出奇啊。 咁家事唔系妈妈个女、啊？ 你系指佢嗰晚话要同我结婚嘅事啊？ 嗯。 佢同情我㗎咋，你都唔知佢几作怪呀、啊、第二朝早嚟就嘥我，话我喊得好肉酸呀、啊、所以至讲啲咁嘅说话嚟氹我喎。佢仲讲呀，喺100个女仔当中呀、啊、有99个实揀你唔骚我喎、 啊。哦，乜你好鍾意我俾人踩咩？咁开心嘅。我冇諗到家善都会整蛊你。大哥，仲记唔记得家善俾佢媽媽送嚟嗰阵只得5岁咋？ 记得，唉，想不到咁大个人仔呢，而家又话咁大个咯。时间真系过得快，不知不觉我真系当正佢系我自己嘅妹。 我唔系， 吓， 我第一眼见到佢就好喜欢佢。记得初中嘅时候，我曾经向佢示爱。 你， 不过当时佢当我讲笑。事隔八年。我对佢感情依然冇变，喜欢一个人系冇错嘅，系咪？ 系，之但系佢已经变成我哋嘅妹妹，立奇同嘉文又唔知道嘉善嘅身份。 放心啦，大哥，我哋之间唔会有咩事发生。嚟啊，同我饮杯。 刘伟啊 ，Cheers。Cheers。 小丽， 你嚟图书馆借书啊？ 吓，唔系，我不嬲同书冇缘嘅，我送午餐嚟嘅。诶，嘉文呢？ 嘉文，佢今日冇嚟图书馆，乜佢唔喺屋企咩？ 冇啊。啊，个靓妹去咗边啊？唉， 佢同我讲喺屋企温书嘅， 系咩？我怕你喺间房住冇出嚟顶啦，所以我唔多觉佢喺处啦。唉，称咗两个饭盒嚟啊，一个俾你，一个咪要攞翻去。 咁你食咗午餐未啊？ 我未噶，赶住嚟惊饿亲你哋啊嘛。 不如一齐食咯。 好啊，诶，嗰边有张凳啊，过去坐啊。 喂，立奇啊，咁咪成个下昼去咗边啊？咁耐至翻嘅？ 喂，送饭盒俾人啊嘛，不知几塞车。 喂，听讲你架系摩多嚟噶喎？ 系啊，我咁大个女啊，都未听过话坐摩多会塞车嘅。 你有几大啊？芦笋未生埋。 你好似攞多两个饭盒啊？嗬。 系啊，家姐，你日日都做阿信，做到你头晕眼花顶啦，搵多啲时间休息啦，唔好做坏个靓妹啊！做咗读书乜都唔识做。哼， 三哥。我本来就不想穿你煲的了，闭了你就衰多口，连我你都废。 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，我行得正企得正，有嘢俾你废咩？ 向人献殷勤，专登系送个饭盒俾人噃，仲扮嘢话我匿喺房住唔多觉眼咁。听讲我哋今朝先撞过面嘅咋吓？ 系咩？唔记得咯。 仲扮嘢，唔好话我妹唔单身，你知啊，人哋已经有咗男朋友噶啦。虽然咧就系冷战紧，但系小丽咧好中意佢噶噃，你因住做咗人哋嘅代替品啊！ 喂喂喂， 危险性咁高，制唔过阿琪。 嗯，我有信心。 有阵时咧，信心会变伤心噶。 你哋咪泼冷水啦！嗱，好似儿哥咁，唔出声咪几好。 喂喂喂，我唔出声唔代表我支持你。你咁大个人应该识谂噶啦，仲有人担心。 系识谂噶啦，识谂噶啦。 系呢啲好讲啊！你搞到啲关系咁鬼复杂啊！ 吓，你系咪我哋亲生噶？一啲都唔似我哋。 喂，咪乱讲嘢啊！ 我话佢啰嗦啫嘛。阿儿哥，你又会咁紧张？ 好啦好啦好啦，诶，食完好执台啦，我要计数啊！嘉文，帮手家姐啊！ 唔使啦，我做得嚟。 喂，你面色冇乜好，系咪攰啊？攰就揾人帮手啦，唔好死撑啊！ 嘉文啊，帮家姐。 哦，嗱，三哥，你都系最得闲一个，你都帮手啊？ 嗯，叫你做啲嘢就揾人帮手，嗱，阿家姐做到阿信咁嘅款啊 ，at 都未 at 下。如果家姐叫我实帮手嘅，你啊，睇电视好过 咯。你好嘢。 翻医院拉咗我出嚟睇戏食嘢，而家仲要我买衫，两位哥哥解释下咧。 一边行一边讲啦吓，嗱即系咁，我同立伟咧观察咗你好耐，你连休息嗰日都唔休息，喺间屋里边咧摸呢样抹嗰样，搞到自己成个阿信咁，又唔揾下啲朋友出下街扮下靓，再咁落去啊，超人咧你就冇份做啦，病人咧就实做硬啦。 有冇咁严重啊？咪住，你一尾喺树讲，手又冇停，你手就攞堆衫，唔系要我试晒佢系嘛？ 系啊，有冇试啦？我同立伟咧就会好有耐性咁等你噶啦。 二哥啊，连你都陪埋大哥癫啊！ 我哋都系想你有得休息，有啲娱乐啫。嗱，快啲去试衫啦，俾个机会你扮下模特儿唔好咩？我哋呢两个观众好难请得喐噶。 唔系， 真系唔够你两个讲啊！嘥咁多钱买衫，我又冇边度去。 屋企咧就冇做啦，俾你蚀噶啦。快啲搵翻个男朋友啦！ 摆明讲我走啫，早知就唔听你哋摆布。 你系我哋阿妹嚟噶嘛？我哋边舍得讲你走啫？嗱，大哥嘅意思即系想你识多啲朋友，唔好成日匿喺间屋咁闷啊嘛。你哋笑咩啊？ 妹嚟噶嘛，使乜同佢解释咁多啫？ 二哥啊，唔使咁认真、啊，大哥老头啫嘛，而家仲边有做垃圾啊？ 喂，你望过去对面街？立奇， 立奇，佢身边嗰个女仔咪嘉文嘅同学小礼， 佢咪真系同人礼真噶嘛？我立伟，家钱交俾你啦、 啊、你要去边啊？跟踪佢哋啊！ 大哥，嗨， 仲唔捉咗你拍拖？唔怪之得 call 你都唔出嚟啦。 佢系我妹妹嘉钱， 真系妹妹， 二哥。佢是 一个在医院识的朋友， 我叫乐儿啊。哇，估不到你有个咁正的妹妹啊。 怎样啊？出院之后没什么吗？ 你不觉得我现在很无聊吗？我的角色被人代替了、啊、我到底有什么病啫？你坦白告诉我，你不要再骗我，我到底有什么病啊？ 你不要这么激动住、啊、你看看餐厅啲人望住你啊，坐低慢慢讲啦，吓。乐儿，乐儿，你做咩啊？你 唔舒服， 我即系送你医院。 佢晕咗啊！二哥，乐儿佢点啊？ 已经醒翻，佢系主诊医生陪倾紧偈。卡倩，你翻去先，我仲有事要做。 哦。 乐儿小姐有事发脾气了。 冯医生， 冯医生有急症入咗手术室了。 得啦，我入去睇下佢。 啊！ 我知你心情唔好，但你都唔可以乱发脾气噶嘛。冇人系应份受你嘅气，医生同护士都系想帮你噶咋。 点解而家就话俾我知？从今之后我唔可以再企喺舞台上。知唔知咁样好残忍噶？讲俾你听，或者你会唔信？我未拍过拖，因为我太过执着舞台上嘅表演，我唔可以一心二用。冇啦，我嘅努力完全白费，连舞台都唔可以上，生存呢个世界上仲有咩意思啊？ 有，你仲有大把嘢可以做嘅。 我得时日无多啦。有冇意思都唔重要啦！ 你听我讲，你嘅病只要唔过分运动，应该可以过翻啲普通人嘅生活，连生 B B 都系冇问题嘅。 咁即系搵人嫁啦？ 你误解我意思啦，我意思系 你话啲人知道我有咁嘅病，会娶我咩？除非系你，不过唔使你同情啊！你出去，你出去啊！ 点解唔俾机会我讲啲嘢？ 出去，你